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启示录啦。今集我哋第八集嘅讲帮会文化，有我荣少同埋阿仙人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喂，澄清翻先，上一节有人讲得冇错啦，就系、系再封啊！我哋成日讲大封咧，真系衰啊！系啊，清朝啊，摄政王叫再封啊，所以咧，即系历史呢啲嘢咧。真系，真系写低都会错，我觉得自己真系好戆居啊！成个自己啊，好啦，啱啱讲到咧，我哋去到呢、這个阿王兴啦，咁我哋后来咧就合咗一个组织咧叫兴汉会嘅，跟住呢个兴汉会咧后来都系创立埋呢个同盟会入边咧，其中一个帮会嚟嘅。好啦，好啦， 即系支部咧个。 支部啊，合埋一齐做咯，即系总之我呢个名字其实就仲有个阿头嘅咁嘅意思咯，咁大家都呢个阿头嘅，咁唔好咁计较。 即系个母公司一个子公司啦， 系啦， 即系听个统筹噶啦， 系啦，即系平时就冇嘢嘅，即系你自己各自揾食啦，你继续收你嘅保护费啦。第一话一吹计划，喂起义啊，就你要出人出马噶啦，好19B 啊。嗱，哎呀，咪整咗出嚟啦！呢個國民黨啦，好啦，點解我哋一路要成日都整呢張呢支國民黨嘅一個叫做徽號出嚟咧？咁其實國民黨嘅元老級人馬，大部分都係同幫會有聯繫。頭先講咗兩位、三位啦， 嚇、 好，再翻嚟啊，係啦。啱啱讲咗啦，汪精卫啊，讲咗啊王兴啦，讲咗啊孙中山啦，国父孙中山啦。咁好啦，我哋嚟緊呢就要讲一讲呢呢个二十呢幅图呢个啦。係啦，几靓仔喎。 蒋中正。 係啦，呢个就係蒋中正啊，蒋介石啦。好啦好啦，好返返嚟啦，好我望个样得啦。 你嗰阵时仲有头发㗎。 系啊，仲睇冇大瘦啲添，系啊。咁啊，蒋介石咧曾经咧就拜呢个啦，青帮老大阿黄金荣咧就为呢个艺师嘅，因为其实阿青帮咧就喺上海江浙一带咧就系几劲嘅势力，系啦。咁佢哋当然啦，佢哋拜为师嘅意思即系话。大佬啦，系大佬啦吓，黄金荣本身都好强嘅，因为喺二十年代嘅时候咧，喺呢个上海嘅法租界咧，佢系呢个巡捕嚟嘅， 巡捕房 嘅头嚟嘅，咁啊，当然啦，以前嘅官。其实我哋做乜嘢呢 掠水啦，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一路会讲落去黄金荣嘅事迹啦，阵间一路会讲落去噶。好啦，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喂，你系一个黑帮嘅头目，或者叫做当你黑帮嘅老大，好劲啊！咁但系你收个僆系个总统又会点咧？ 冇错， 咁结果会点咧？ 冇办法，到啊，蒋介石做总统，佢就即刻退还嗰封，喂，嗰阵时都过瘾喎。 系啊， 有张纸嘅话， 贴纸啊，嗰张叫做 唔系，即系拜，即系好似以前你去见人哋要有张拜帖噶嘛，即系递张纸去，我今日会嚟拜候你咁 啊，系啊， 先做咩啊嘛？ 即系我拜你为师，但系拜你为师咧，即系叫做拜大佬嘅时候咧，系有张贴嘅，就写明晒咩年咩月咩份啦，即系总之好多资料入面写晒啦。 等于你衙门又系要咩？又系要整定征状纸咁你做啲咩事噶嘛？ 系啦，咁跟住咧就拜呢个阿黄金荣为师。咁好啦，当阿蒋公嘅势力咧越嚟越强嘅时候咧，佢都未做到总统，可能讲嘅已经系一方嘅雄嗰一方嘅一个劲人嘅时候咧，阿黄金荣咧醒目啊， 系， 哎，调翻转头，哎，阿蒋中正啦，哎，我呢个咧就俾翻你啦，而家从此之后咧，我哋就平起平坐啦，系啦，咁就 我叫你大佬都得。 做形势都得啊，咁就再冇呢个关系咧，因为佢唔敢再继续维持呢个关系。 即刻俾翻张贴佢， 系啦，即系叫俾面阿蒋公啦，咁样嘅。 喂，我哋嗰阵时有句好过瘾嘅喎，嗱，依家嗰啲人咧话啲男人咧吓快咧就叫派报纸啊，以前系斯文啲嘅，唔系咁叫嘅。 系乜嘢？ 叫未到衙门先递纸。 哦，即系话其实未到之前咧，已经系派晒出嚟。 你去衙门要俾张状纸，咪未到衙门先递纸啊！而家有冇文雅嘅？ 好多呢啲嘢啊！以前咧，我谂起咧，呢个叫做藐视灯笼大咧， 系 咪啊？呢啲我成日细个之前听唔知噶，咁藐同灯笼咩关系咧？咁后来啊，即系当大个嘅时候咧，当我睇嘅越嚟越立体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开始明白到呢个说话咧，就系个灯笼嘅意思咧系乜嘢？系因为一个满人两个灯笼噶嘛，系咪先？两个灯笼噶嘛，咁我就明白点解啦。 门口唔会挂一个啊，除咗死人。 长形添嘛，死人嗰啲， 仲蓝色， 系啊，啊，阵间啲灯笼都阵间会讲嘅。 O、okay. K， 好啦，咁好啦，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咯。嗱，头先我都有讲啦，其实我哋讲紧咧国民党同埋帮会嘅关系啦。咁好啦，继续讲啦。咁讲讲咧，有一个堂口个名咧、我哋尽量唔用其他代号讲啦， 好啊， 正宗啲咁样讲啦，吓，费事阵间真系俾人喺门口卜啊，唔好啦，吓，咁就红发山。 系 中二堂， 系 咁呢个位于广州宝华路，即系西关嗰边咧，14号嘅一个地址，就由呢个咧郭兆王将军咧就唔系将军，好似郭兆王啊，咁、就创立于1945年嘅。咁郭兆王系边个咧？咁我哋讲佢咧就可能大家都冇喺历史上面冇咁熟悉，但系俾21呢幅图咧，大家睇就会知道啦。 嗱， 嗱呢个咧就系鼎鼎大名嘅。大粒，大粒系边个咧？就系、是、当日咧，呢、這个国民政府入边嘅一个组织嘅军统， 系 啦。咁军统系个特务组织嚟嘅嘅阿头，而這個呢个咧，阿郭先生咧，阿郭兆王咧，本身咧佢就大粒嘅左右手嚟嘅，就系、是、成立咗嘅一个组织嚟嘅，呢、這个叫做红发山中二堂啦吓。佢个位于系呢个宝华路14号嘅啊。咁、就后来咧，好翻翻嚟啦，可以系啦。后嚟咧就因为咧1949年啦，咁中共建政之后咧，佢就又冇办法啦，就同啲帮众咧就要离开咗广州啦，就嚟到香港啊，甚至乎东南亚，甚至乎去咗台湾嘅。咁喺香港度咧就继续从事呢、這个咧反共嘅一个任务嘅。咁、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之前咧都系一路接受紧呢个国民政府嘅资金上嘅资助嘅。包括后来嘅双十暴动，佢哋都有份参与嘅。 系 啦。好啦，讲呢一度，咁啊，如果讲呢个中二堂啊，先人有冇啲乜嘢补充少少啊？ 边个中二堂？ 哦，红发山中二堂。 红发山哦，红发山、哦、即系后期就用咗，净系用佢个门牌攞嚟做咗个字头啦。 系啦，下面仲要加多啲文字喎。 不过佢哋通常自己叫都系叫翻红发山嘅。 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啦。 个英文字我真系唔系好记得系点教样嘅。 唔系个 K 字咧，啊讲出嚟 系啊， 个 K 就国民党咁解，其实讲噶 系啦， 系啦，死啊！大哥，咁我 千祈唔好讲错。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呢一集奶奶地嘢，自己拣咗啲咁嘅题目咧。搵一日咧，你真系坚嘅，你哋咧落呢、這个去呢个无所不谈咧，真系讲讲呢个话题。不过你讲现代小说，我又讲古代啲啦。你讲现代啲， 会唔会差佬拉喎、啊，大佬？你讲咁清楚，你唔系点会识？ 我唔系，我睇资料啊嘛。咁 啊，咁系，我听人讲。 对于传统嘅好多嘢，我哋好多嘢有研究噶嘛，我都听人讲噶啫嘛。我哋希望就尽量求真啲咁解，所以讲到七情上面啫，系啦。好啦，去到22啊，系啦，22系啦。好啦，好就苹果日报四个字，即系我哋报纸刻出嚟嘅。 系 好啦，呢、這个咧就系于1921年由国民党政府军统入边啦嘅少将啦，呢位就系向前将军啦，成立嘅义安工商总会。系啦，咁后来咧，因为1947年咧个注册咧就俾人取消咗啦，俾政府取消咗啦，佢就再改名叫做新安公司。系啦，亦即系咧叫太平山义安堂啦。好，翻翻嚟啊。咁咧，双十暴动之后咧，向将军咧就俾广英政府就递解出境，就去咗台湾。咁当然啦，向氏一脉咧。到今日为止咧，喺香港咧都仲有好多 后人、 后人同埋影响力嘅。 即系点嘅影响力，大家知啦吓。 好似早几日见到有个 边个 车祸， 系 呢、這个我哋叫做一个艺人啦，姓向嘅艺人啦，可能就系啱啱向前将军嘅孙啦，就后来就诶，唔好讲咯，唔好讲啦，系即系有啲交通意外咁嘅嘢嘅，咪车祸啊，交通意外啦，咁跟住冇事嘅，系啦，好啦，咁啊，咁好啦，咁我哋就讲讲呢个23啦，呢幅图啦，系啦，嗱，左手边嗰个咧就黄金荣，头先讲咗啦，同阿蒋介石嘅关系啦，好，中间呢个咧就系边个咧？ 呢、這个就系嗰个青帮老大， 系啦，其中一个老大啦，杜月笙啦。 杜月笙， 好啦，右手边嗰个咧叫做张兆林啦，吓、好啦，佢哋三个咧合称为咧当日嘅青帮上海三大亨。咁好啦， 佢三個咧，其實喺二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係結盟埋一齊咧，去創立咗一間叫做咧三音公司。 嗯， 三音咧即係話三個音，音係三個金， 係咯 寫成嘅，咁啊即係發財啦。 係， 咁賣乜嘢嘅？ 梗係滔片啦， 啊係啦， 片 係啦，我哋就好翻翻嚟啊！ 但嗰阵时卖鸦片，唔系嗰次鸦片都系已经系知系衰嘢嚟噶咯。 知，因为鸦片战争都打过咗几镬啦嘛。咁其实佢哋就喺法租界嗰度咧，就包销包运， 系 包做，你即系唔系生产啦，即系叫包销包运啦吓。咁就一个做呢个鸦片生意嘅。咁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是、以前咧。本身咧就法國人去自己做嘅，後來就包翻，唔使你麻煩啦咁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嘅話咧，睇到上海皇帝啊蕭若元先生嗰套嘢咧，都覺得幾清楚，我都覺得幾好睇嘅。 係不過鴉片呢樣生意係好做嘅，因為任何生意我都要扭你買嘅，你鴉片呢樣嘢調轉嚟呃我賣俾你。 係啦，因為冇得食會上頂癮啊嘛。 頂癮 係啦，好啦，後來咧佢哋三個咧就喺1927年啦，組織咗中華共進會啦，就支持國民政府咧就清。找呢个共产党人嘅，咁即系其实我哋一路头先讲一大堆唔同嘅堂口，唔同嘅人物都系同一样嘢，就系、 是、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系同国民政府嘅关系系好密切嘅、 嗯， 一路以嚟，好啦，好啦，继续讲一讲我哋三个人咯，因为好有趣嘅呢件事就系、是、三个人后来咧个际遇就各有不同啦吓，咁首先咧讲一讲咧张少林啦，就系最抽得嗰个啦，咁、后来咧佢就。喺抗疫嘅时候咧，佢就顶唔顺啦，发觉日本仔嚟啦，上海啦，佢就投靠咗日本人嘅。 系 后来咧，到1940年嘅时候咧，俾军统特务咧就整死佢嘅。 咁醒目， 系啦， 识时务， 佢识时务，佢仲 喂，但系你睇个样子都知佢打得。 系啊，系啊，系啊，你见个样子都好凶悍嘅。其实后世我而家上翻网揾翻咧，张少林个样系唔多噶，系、啦，张少林个样系唔多嘅流传落嚟啊。好，我哋24啊，佢有24啊，系啦，佢三个啦，着长衫影嘅相啦，你见到咧，其实张少林个样咧，都几凶悍嘅，系啊，所以以前咧有句说话咧，上海人有句说话咧，就系话黄金荣咧，即系最右手边嗰位啦，就贪财，咁啊张少林咧就善打，咁当然啦，杜月笙就会识做人啦，咁 最讲义气啊嘛， 系啦，三个咧就即系合埋一齐咧，就真系无敌噶啦，当日啦、好啦，我翻翻嚟先。好啦，咁当然啦，我哋三个人个际遇各有不同啦。啱啱讲张少林，锯咗，第二个咧就系杜月笙啦。杜月笙咧后来咧就系嚟咗香港嘅， 走落香港。 系啦，后来都因为51年嘅时候咧，就呢个气喘病啦，就觉得应该哮喘或者肺有少少问题啦，就过咗身嘅。咁佢咧喺后来嘅后期啦，即系20年代、30年代嗰时候咧，就除咗青帮嘅大佬之外啦，佢自己再成立咗一个组织叫行社。行社嘅人咧，劲到咩地步咧？劲到咧四几年嘅时候，即系我哋和平咗之后啦，4-5年之后啦，佢竟然可以咧选呢个上海市议会选赢咗嘅，发动行社嘅成员啦。嗱，今时今日如果大家上网去睇翻，你睇行社成员列表咧，系有几百个名出现噶。 咁劲。 嗰啲成员系最后喺度喎，仲有咧每一个下面有个名目 title， 譬如话乜大队长，乜会咩董事嗰啲嘅，咩银行啊，咩即系好多都系啲大粒嘅人咧就加咗行社，所以当日咧国民政府咧都即系对于呢个阿杜月笙咧有少少罩忌嘅。如果大家有兴趣睇知道多啲咧，都系睇翻上海皇帝咧，就即系帮埋啲广告。因为我其实想 cut 嗰段片出嚟噶， 唔得 得啊！即系而家俾 YouTube 搞噶， 啲片咧一有咩啊？一有呢、這个嗰、那个 啲声同画啊嘛。 系啊， 跟住会俾人 block 噶，唔得噶，所以我哋 有版权啊，系一个版权一有佢就 cut 你噶 啦， 真系。 好啦，嗱最有玩味嘅地方，我哋去咗25啊，25啊，咁当日咧打抗战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咧最初头嘅时候，张少林都支持抗战嘅，不过后来啦，咁打输啦，即系上海都沦陷，佢就先至变节啦，先至投靠日本人啦，咁由头到尾咧。杜月笙都系支持抗战嘅，所以嗰阵时咧，佢成日都会做啲筹款啊，或者抌钱出嚟买飞机啊，或者买枪支嚟支持国民政府嘅，好25A 去卖，系啦，呢、這个就系杜月笙嘅即系晚年少少嘅一个影嘅相啦，即系其实佢都佢个人系你讲得冇错，个耳仔好大， 系啊，系耳仔大， 真系耳仔大， 但系个兜咯。 是啊，佢就所以就佢后来咧喺香港就过身嘅时候咧，都即系唔算话好似以前佢哋最当红嘅时候咁咁风光啦， 两袖清风， 相对就清风少少啦，即系啲散啲家财都散咗好多噶啦。 唔系佢系太讲义气， 系啊，佢有 个个嚟有唔方便 人面情面，唉，个三碗面最难食啦吓， 一定一定帮你嘅。 系啦，好啦，比较有换味嘅人咧，就是、因为佢都走嚟香港啦、 嗯。 而黄金荣一路以嚟咧，好翻翻嚟先啦。黄、嗯、金荣一路以嚟咧，佢都话啦，佢自己唔想走啦，佢都七十几岁啦。虽然嗰阵时已经系解放啦，佢话算啦，我仲留喺上海，因为我中意上海嘅澡堂，同埋听上海嘅歌曲咁样。 因为佢系开澡堂噶嘛。 系啦，好中意即嗰啲冲凉嗰啲咧，上海浴室啊，即系浴得池嗰啲嘅，好中意嘅。 咁但系又到广告时间咯。 啊，转头翻嚟再讲，忍住啦，你好。